花生扮成，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好啦，第三节翻嚟咧，要吹鸡先啊，因为点解咧？防我土嘅盛誉咧，花生台有个新嘅 YouTube 嘅账号。咁咧，我哋会将我哋嘅节目咧，如果真系拍到 video 嘅咧，就用 video 嘅形式摆上去啦。如果就算冇 video 嘅话咧，我哋都系将条声剪翻啲相咧，就会摆上去嘅。咁因为摆 YouTube 播嘅关系咧，咁希望都可能 generate 到少少 income， 帮补下花生台嘅营运。咁所以 fans 咧，就算我哋唔货金肤浅嘅，咁所以咧，尽量就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推介呢个 channel 俾你身边嘅朋友，希望多啲人认识花生台咁解。系嘛？啱啱啊？唉，讲啱讲啱讲， 好支持支持支持 支持 YouTube 花生台 YouTube。 咁啊，有样嘢想问、哦，陈、志云呢个礼拜都喺度讲紧，就系话，好似大家都唔系大家咧，其实有人就好唔服气佢，点解可以天网恢恢？可能点解告呢个人唔入？就算告得入呢个人咧，都唔使坐监。嗰、那个嘢就好似成日都想即系告到群拉裤甩，告到佢咧，所谓叫做。真系 使定晒心坐监， 佢唔告到佢坐监都真系唔心息咁嘅。但系你哋会唔会觉得呢单嘢系个罚则会太轻，即系罚钱了事？阿法律界人士， 其实我又冇睇过嗰个判词嘅，即系前后我又唔系话跟得好好足啦。咁但系即系而家上诉庭咁就即系拨咗翻嚟，咁就定落去罪噶啦。咁好明显，好明显个官咧，而家潘少同咧就系、是。是觉得根本上这个 是无愧了的， 即是上诉庭呢是将他这件事推翻了，我想他都有些不是很愤气的了，其实看下去那变了他现在呢就表面上面都是罪名成立啦，但是这样的罚款这样的安排其实呢他心目中都觉得他完全没有罪的，那你看新闻的报道都有话的，就是说他、其实他都完全没有贪污，一般贪污罪行的一些嘅。即系啲咁一啲元素啊，咁样 即系连阿方小姐都帮佢求情。 我就话如果佢问我，我十批噶、哦。 嗰啲又奇怪啦，因为如果 day one 当初 点解咧？ 阿方小姐又 如果你系俾咗口供嘅话，就根本唔使告添啦，系咪啊？ 咁我唔会中，唔会钉咯。 即系我唔知道会唔会钉啦，但系起码即系嗰个即系有机会咧，就系、是。即係可能係，即係起碼公眾啊，都對呢件事都會即係有睇法，都會唔同啦，係咪 先？ 即係 法官考慮埋方小姐嘅口供，如果佢真係話，如果佢會申請嘅，我都會俾嘅。基本上佢就唔干犯佢嘅罪行，係咪咁意思？ 即係而家方日華同埋梁乃鵬佢哋直言講就係話，即係佢都好替好替公司着想㗎、 啊，又唔介意錢啊， 係咯，即係叫加幾次，係咯，加人工又唔交，呢啲人好少㗎嘛，係咪先？即係你做唔做到先？ 做唔到啦， 咪係咯， 唔係，但係你哋俾我無限做秘魯。唔好加人都 OK 咁佢本身去做主持啊，帮公司做嗰啲嘢，不嬲都冇收钱嘅、即系起码我听落去就系咁啦。咁、变咗其实即系个官都系有啲难度就话喂，咁你都哇咁成个即系点讲啊，即系咁清高系咪先啊？咁咩性嘅话，我纯粹技术上边你有啲失误，咁我真系判咗你。 系咯，唔小心。 咁可能咧，佢系有呢一个咁样嘅做法啦。咁但系就算讲真啦，佢唔系罚款，就算俾佢做一个即係一個社會服務令，甚至係緩刑都好，即係佢都點都唔會將佢踎監嘅，即係我覺得呢樣嘢。 踎監 係踎監，係啊！我狀態唔好啊，病緊。 唔係我覺得 Chris 就嚟揾嘢掟你㗎啦。 我唔介意啊， 我撳住我撳到嘅， 我 最多到嘅你就隨便攞， 我最多反台啫。 其實係 TVB 係權力鬥爭啫，呢一鋪。 啲人話好似 李保安係咁出嚟懟佢啫嘛，同埋阿樂小姐。 系咯，系咪咯？呢啲我哋都唔知啦。总之就系、是、即系好奇怪咯。咁而家律政司究竟会唔会再继续玩呢？咁样又真系睇咯。 好似会系嘛？ 我觉得会咯。 可能律政司 即系程序上有啲咩佢仲可以行呢？ 律政司可以 stay 个 case 咯、即系佢可以走去即系话做一个即系一个。唔系，即系佢一个类似一个 review 啦。咁佢 review 嘅话咧，其实咧纯粹都系即系话复合翻，就系话即系佢系咪有啲嘅，即系嗰个法庭咧，即系有啲嘅错误嘅地方啊，有啲地方判得太轻啊，咁样样。 但你要去翻潘少彤嗰度噶嘛？ 咁但系咧，其实应该咧，对于嗰件事咧，可以再影响嘅咧就唔多噶啦。 系咯，你今日的我点会打到再有啲我？ 系啊，咁但系反而咧就系睇嚟陈志云咧。 佢都会自己会系上诉喎，即系佢想攞返个清白喎，咁变咗嘅话就算律政司唔做嘢，咁等佢即系变咗呢样嘢系咪都可能会发生囉，咁都好嘅，咁但系大家咪再讲多啲囉。问题就系上诉嘅时候呢，再上到去嘅时候呢，其实已经系唔会再重新去睇返成件事嗰啲嘅，即系嗰个所谓嘅一啲嘅证据啊，亦都唔会有啲证人再走出嚟再去讲嘢啊咁样。 但系新嘅呢 是打观点，是 不是不会的，因为你一般这些这样的刑事案，这些的上诉呢，上到去那边呢，他是他会 take 怎样呢，就是下，即是我们叫做 court below 呢，即是下面下级法庭呢，在一些事实上面的一个裁决呢，基本上呢上级法庭呢是很少去干预的，除非是一些非常之重大的失误。因为他们觉得喂，因为下级的法庭呢是有一个 benefit， 他是可以真真正正见到啲证人出嚟俾口供，佢哋嘅姿态，佢哋嘅神情究竟係讲真定係讲假。佢唔会搵同一个证人去到上级法庭，喺 even 係上诉嘅话再出嚟俾一次口供，唔会咁样做。 咪但係潘少同讲到佢直头觉得佢係唔应该係贿赂众，即係众贿赂嗰条罪添㗎喎。 係囉，所以 如果再 call 返譬如阿方小姐肯出嚟啦，阿梁乃鹏肯出嚟啦。 即係睇有冇啲 law point 啦。 仲有。 係囉。陈百祥添，系咪？阿冇，好似曾志伟。如果陈百祥走出嚟， 黄喜啊， 系啦 ，Amigo 啊， 睇下咯。即系我觉得，即系其实可能咧， 还睇我清白咯。 我觉得咧，即系 可以嘅 ，Stephen。 佢在上诉都未必好有数嘅，其实。因为好多要讲嘅嘢讲晒啦，咁下级法庭亦都系作出一个，其实相对嚟讲系一个比较 宽松嘅处理， 系啦，一个比较咁样系 favorable 嘅一个安排咧。咁我睇唔到，即系系咯，即系我觉得啦，即系 我觉得佢哋咪对DOJ 就话， 佢真系要攞翻个清白，我谂佢都要攞翻清楚少少啲法律意见。 公司董事，我谂呢啲就辣庆咗个官咯。你黐线嘅咩？你乜嘢犯咩罪啊？要咁样啊？ 讲开 case 咧，今日拉咗五个，就系话原来佢哋牵涉咧喺立法会出边 纵火， 垃圾桶爆炸算唔算啊？定系纵火？ 佢高个纵火。 喂，嗰单嘢真系要谴责啦，系咪咧？ 系啊，你识唔识佢哋噶？ 我 哇，你咁样问一问我，如果我话识，咪牵涉到我落口供，大佬。嗰两叫 我哋都识得，有啲人请咗翻去倾偈嘅。 喂，你识嗰个人唔代表你知佢做紧乜啫，系嘛？ 喂，咁即系人都灰啦呢单嘢。啊，我记得有个媒体好高调咧，嗰单嘢好似啱啱爆火咧，依头冒烟，嗰头有相机怼埋，真系快过 TVB。我真系觉得嗰个媒体系应该做，真系应该做落去。我觉得冇钱冇人唔紧要，最紧要有料。最紧要啲料系咩呢？最后自己做埋出嚟就更加好啦。冇得顶嘅呢班人，简直 做新闻唔道德喎。 道唔道德佢又唔系睇嘅。不过我就系觉得好奇怪，就系话如果真系差人要查要拉，我又唔知边个系咪嗰班人蒙晒面。咁我第一个问一问边个呢，系得一张报纸，系得一个字头，系得一个网站有冇？嗰件事嘅报道嘅转载，咁我咪应该问嗰间报，即系我咪应该问嗰个媒体先啦，系嘛？如果个媒体唔系督。嗰、那個人出嚟，喂，好話唔好聽啊，係嘛？嗰、那個人我唔知係邊個，可能係叮當嚟嘅，可能係大雄，可能係技安嚟嘅，我唔知。不過我淨係嗰日收到個 message， 有人話俾我聽，喂，那個垃圾桶轉頭著咗火咯，咁我咪應該去睇下。咁媒體嘅責任應該去睇下嘅，係嘛？咁但係問題，政府即係如果係差佬問到呢個媒體嘅時候，我咪最多俾呢個信息佢睇咯。嗱，係咪啊？有人話俾我聽啊，嗰單嘢唔係我做出嚟嘅，係嘛？ 嗯。 咁咪督灰咯，嗰班人好罩忌督灰呢样嘢嘅，转头自己走嚟督啊，几阴湿啊！你有嗰啲人戴白眼镜都冇个好嘅， 呢啲咁样嘅内幕嘢 我 哋 唔 知 噶， 无谓警方又揾 我 哋 睇新闻噶咋，又请我翻去饮 茶。呢个礼拜有好多人笑话叻啦，你哋有冇个好啲嘅角度笑话叻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系唔好再去咁多俾咁多 attention 佢啦。系咪先啊？ 白痴咯！呢个人讲啲嘢真系 系咯，一个佢一个王晶，即系你走去听睇佢讲嗰啲嘢咧，我觉得真系搞到自己真系。 我从来都唔中意呢个人嘅，其实哇，佢加埋讲埋啲嘢咧，真系黑人憎啊！ 唔系，其实我其实觉得系佢系有某程度上讲系早自卑嘅， 系咁，佢可能就系读书唔 咁，佢本身性格可能就系呢样嘢咯，即系自大自卑嗰样嘢系嘛？ 系啊，即系好多人系细个可能遭遇唔好，又或者遇到好多失败，佢要第时一有啲咩好嘅情况，即系靓衫啊要着到尽，靓车啊要揸到尽，女人啊要玩到尽嗰种啊，即系细个冇啊，呢排有咧，鲍鱼都要食多两只啊，你明？鱼子酱都要食两。 当然，即系呢样嘢或者可以解释到，但系又唔系个个有咁嘅背景，好似佢咁样噶。 Of course， 系咯，即系有啲人咁嘅背景。 咁 就 Chris 咁食完鲍鱼同我哋讲噶， 一样走翻出嚟，都系即系有个点讲咧，即系有个正义感噶嘛， 有啲系炫耀， 有个道德噶嘛，系咪先？ 有啲人系即系一朝得志，语无伦次。我其实就冇乜评批唔批评，我只系觉得呢啲人，你谂下香港而家都仲有呢一代人，成日话啲人，哎，点解你搞咁多嘢啊？系嘛？你点解觉得个社会唔够多嘢嘈咩？系嘛？即系我老豆嗰啲系最兴噶啦，一坐埋台咧食饭啊饮茶，你班人好得闲，又等今日订咗元宵蛋未啊？ 其实你睇下嗰一代嘅，即系而家我哋讲翻呢啲咁样嘅。即系嗰一代嘅呢啲咁样嘅一线嘅艺人啦， 吓、 嗯、 一线嘅艺人嗰代， 佢啊算一线啊， 谭咏麟啊，曾志伟啊， 郑少秋系几线啊？ 都系一 线，都系一线嘅。 佢嗰年代， 郑少秋可能再做一代添，做咗半代至一代， 楚留香啊嗰啲咁嘅年代。 系啦，即系我哋喺我哋而家谂翻转头，称得上系一线艺人嗰代嗰啲嘅啊呢咁多呢啲嘅人咧，有边一个人而家喺？走出嚟系讲啲说话出嚟系似人话噶啦， 冇啊 ，Dilly 姐， 冇错啦，我只系谂到一个， 连阿胡枫都要撑廿三， 佢唔知佢做乜啊，讲几多次啫 ，OK， 系咪先啊？即系有边几个系走出嚟？ 嗰个年纪噶，讲紧系， 系啊，有边个啊？ 冇，我真系净系谂到 Dilly 姐啫。 即系点解背后会系咁咧？即系其实佢嗰代入边啊，岑建芬都可以算系啦。咁、但系即系好少咯。大部分嗰啲咧，即系我唔明点解，即系就算有啲可能系佢都唔会走出嚟，系啊，即系你可以咁讲啦。但系即系大家新一班嗰啲年轻嗰啲，佢哋够搵食啦，佢哋都愿意即系牺牲啦。所以我今次我又买咗飞去睇呢个 HOCC 啦。即系我觉得，即系佢哋都话为咗香港，为咗佢觉得做一啲啱嘅嘢，佢可以放弃好多收入，佢可以放弃内地嗰个市场。咁佢都可以生存得到，可能冇搵咁多钱，可能冇食得咁好，咁但係 咁好难攻击嗰啲人嘅， 但你 HOCC 直头啲人话佢好当佢山麻风咁样， 系啊， 呢个圈嗰啲人咧直头， 即系问题就系话，有一扎嘢上晒岸噶咯，其实即系有啲其实已经系，我觉得你就算唔去中国嗰边去搞或者系登台咩都好啦，其实你都可以讲啲似人话嘅说话出嚟系嘛，反而系一啲后生嗰啲咧，嗱张敬轩啊。即系我呢排，黄宗尧啊 ，HOCC 唔好讲啦，系呢啲有反而有班咧，仲有啲，我觉得仲有啲叫做血性啊， 嗯， 系咪啊？譬如我最近我有几次有几次有机会啦，即系同阿周博贤咧叫做熟少少啦，即系倾下偈咁样，即系我都觉得即系好难得，即系有班人系呢一代仲有啲人啊，系咯，咁但系上一代嗰啲咧，上一代嗰啲人其实佢哋真系香港人嚟噶。即系咩狮子啊、狮子山下嗰啲香港人精神啊、许冠杰啊，即系我哋陪我哋成长嗰班，真系好代表到香港。唔同而家嗰班艺人咧，你可以话好国际，佢有中国嘅市场，有台湾嘅市场。但系以前嗰啲咧，真系好 local 噶嘛，其实系咪啊？ 系啊。 但 系 嗰班人都去晒边啊？冇一个人走出嚟为香港讲嘢噶。 唔系啊，好似阿叻话斋，佢觉得而家香港好好嘛，系我哋搞乱咗佢啊嘛。阿六八九做得非常之好噶啦，佢话。 即系我 佢直头话何君尧系改善紧香港噶帮手。 即系你话我点顶咧？即系我顶唔住嘅啫。 攞我头发边万必啊！嗰啲人就真系破坏紧香港啦。咁嗰啲啊拉布啊元水啊，全部政治化啊嘛。佢觉得连乐器都冇问题噶。 唔系好适应啊！ 即系好奇怪啊！即系我哋细个睇《欢乐今宵》啊，睇香港百几咁嘅相啊，即系全部都系陪咗我哋一代成长嗰班嘅艺人，而家有好多都仲喺度噶，仲好活跃噶。但系佢哋有冇喺呢一啲相香港而家嘅变化，佢哋唔系睇唔到噶。 即系又或者我换个角度嚟讲，我哋细个嗰阵时，即系唔知系咪阿多娜细个嗰阵时同一个标准啦。即系我哋系教紧我哋做 睇电视或者电影。 我哋系教紧 睇电视 吓，即系我哋系教紧每一个小朋友读书系要做一个正直嘅人啊嘛。 系咯， 做一个唔好讲大话嘅人啊嘛。即系做一个好人咯，做一个好学生。 系啊， 系啊。咁但系而家佢哋教嗰啲唔系，而系教香港要点样发展咯。要点样同大陆融合，同世界接轨咯？ 嗯， 佢唔系教佢好人， 成个价值观，我觉得 系价值观 shift 咗嘅。 即系而家冇人再同你讲唔好讲大话，冇乜人唔好讲大话 嘅。你睇 Baby Kingdom 几撑啊，阿叻今日。我都覺得佢講得好啊！ 你知唔知個網站？阿爺買起咗噶嘛？嗰個網站。 Baby Kingdom 都係啊。 係啊。 即係五毛嚟嗰啲係。 嚇，梗係五毛啦！你知唔知香港有一個幾大嘅 sector 就係師奶啊？你要籠絡曬師奶先人幫你講説話。 寧得罪黑社會，莫得罪婦女會嘛。 你就有兩隻手，係啊，好緊要啊嗰樣嘢。所以嗰個網站 其實係都係㗎。 我係覺得好悲哀咯，其實。 而是我只是觉得，如果我生个小朋友，我不知道怎样教他做人。即是很坦白讲，如果我有小朋友的话，我豆都是一个非常之不识做人。有很多时都是讲啲不啱听的说话，或者他是不喜欢埋堆，或者他很不介意一个人讲出来，我是不信，我是不听你讲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你真的有个小朋友，你敢不敢教他这一套？你明知佢呢一套唔一定喺佢。 譬如有一度，譬如阿叻个主持人问佢你知不知咩龙虾啊咁样。跟住阿叻就话。 佢唔需要知道啊。 唔係，佢話你講涼台嘛，不過呢啲咁詆毀人嘅嘢咧，唔應該即係唔應該講咯。咁你諗下，咁你可能啲叫啲細路，即係譬如你話我哋啲黃絲人改啲花名，話脂肪係河童咁樣，其實一樣嘅啫嘛。點解我哋可以嬲人哋話佢係河童？ 唔係你講人哋花名可能都唔好，但係你要睇下背後 in context 係咩嘢。 係啦，你唔好就咁睇個花名。 譬如佢跟住問佢鼠王咧咁樣，佢話喂人哋讀 law 㗎，人哋做咩啫？人哋幫個區滅鼠啫嘛，即係佢係講到啲好似似是而非嘅嘢。 我哋認知嘅嗰個人就係一個成日講大話嘅人。That's it。 阿叻啊！ 除咗佢啦，即系我都讲得好清楚噶，即系啲人点解揭佢话，点解嗰时佢会破产啊嘛？原来就话佢同阿伦赌钱争好多钱啊嘛，要破产啊嘛。讲咋，唔系我讲，我转述咋。 阿伦冇事 嘅，阿伦就搵。 其实咧，又谂翻咧，就系譬如今次嗰、那个又讲翻个十年嗰个电影咧，其实智叔喺入边都系有其中一段短片都系佢系主角嚟噶嘛。 本地蛋。 系啦，咁你揸车嘅司机个好抱歉，我记唔起佢名，但其实佢都系属于一个好知名嘅，你一见到就会认得嘅一个二线嘅演员啦。咁周嘉怡喺入边都有一个少少嘅角色啦，咁样。咁但系我想讲咧，就系我相信其实呢一啲嘅演员咧，佢哋愿意 take 呢个咁样嘅个 role 咧，其实都系一个牺牲嚟噶，因为呢部电影咧好肯定。如果佢系得到一个中央或者西环嘅注意嘅话咧，系一定会将佢打到十八层地狱嘅，因为入边嗰个意识咧，那个大胆嘅程度系而家好将好多人咧，就算够胆谂都唔敢讲出嚟嗰啲嘢咧，系将佢拍成一部电影噶嘛。咁变咗我都好 respect 咯，即系佢哋系够胆去做呢一样嘢，做到咁画公仔画埋个肠出嚟，而呢班演员都愿意去做呢个角色。呢、这个当然系一个专业，但系唔系咁简单嘅，因为背后仲有好多政治嘅一啲嘅考虑咧。一般嘅演员，我觉得佢哋唔敢去 take 呢一个 job 咯。其实，咁所以我谂我都要修正一下我正话讲法，就系都仲系有一班演员嘅，虽然唔多，咁但系咧佢哋仲系好爱食香港，好爱食香港。 好多香港人都好爱食香港嘅。 我只系觉得好遗憾就系有啲，我觉得佢应该会好爱食香港嗰班人。 因为你 好似匿埋咗咁样， 越系介意。 睇下佢嗰个大陆市场有冇咯，其实。 你使开五十万一个月，你系搵唔翻十万一个月嘅。你搵十万一个月，你生活唔到嘅。即系我又会明嗰样嘢，即系只不过就系话，点解你要企喺嗰边做打手咧？你最多我唔出声咯，你唔需要慢慢等过去噶嘛。即系我呢、這个底呢个就系我底线。 其实我觉得即系上一年嘅阿叻啊嗰班，或者 even 我老豆老母嗰啲都系咧，佢哋唔想变咯。即系其实佢觉得过去嗰二三年系。即系 OK 觉得，但系佢觉得而家嘅社会真系乱到不得之了咯，即系又雨伞，跟住又出嚟抗争。 咁啊，讲个乱唔系我中意乱就乱噶嘛，你要系你揸住啲警权，你要揸住好多权先会乱噶，唔系普通市民一个我无权无势嘅人可以乱噶。我无端白事行上街做乜啫？我要有一个理由去鼓动二十万人上街争取同一样嘢。咁我理由都算非常之充分㗎嘛。个问题就係话嗰粒子弹唔係我打出嚟㗎嘛，係因为你打出嚟呢个世界先至乱㗎嘛。咁点解你要挂啲市民啫？即係虽然我讲完呢样嘢，我老豆呢又会缺压。 係呢，我老豆又会闹鬼。 仲有呢，譬如发哥其实都系好好。 即系发哥， 系系啊嗱嗱嗱，发哥咪系咯，佢都要拍贺岁片噶，佢都要翻大陆揾食噶。 嗯， 但系问题我唔等于我要帮梁振英讲嘢， 嗯， 我唔出声就最多嘅啫，我觉得 系啊，我觉得咁样都已经起码系做到呢一步， 起码 系 做到呢点咯。 系啦， 其实刘德华都做得唔错， 你唔 好。但系我对于周星驰，我就非常非常之失望啦。 例如咧， 佢有帮 因为 嗰嘢咩？ 因为佢虽然冇直接讲好多嘢啦，但系起码我个蛛丝马迹咧，即系听到，我觉得系佢系。冇做啲咩嘢咁滞嘅， 即系好多人喺我，即系好多人喺喺好多人眼中，刘德华、周润发嗰啲咧，你都会觉得佢可能喺嗰件事上面冇乜个道德价值判断，但系问题佢会讲一句：我支持学生， 嗯、 我信学生， 嗯、 又或者你唔应该咁对啲小朋友。佢唔系话一件事里面讲边个啱边个错，佢只系话我会保护啲小朋友。That's it。咁我都系即系足够啦，系咪？大家明白佢要翻大陆揾食，但系有好多人咧，佢唔系支唔支持学生，佢会系觉得你抵死啦，即系佢会感觉就可能渗透呢一啲意识价值观喺佢气度，觉得你啲人系小丑，觉得你啲人抵死啊！唉，仲要系呢啲人香港最揾得钱多嘅人，你会觉得你即系佢陪住你成长，佢会喺香港百几年嘅时候，佢会做啲四三年穿梭机俾你睇，喺嗰一代讲价值观喺呢一，即系喺而家呢个时代，你真系唔系讲得。唔会再讲嗰啲嘢噶啦，而家啲人就系介意搵到钱嘅啫，我真系觉得， 除非上咗岸咯，系咯， 系啦，好似律师 发哥咁样， 好似律师甲咁啊， 哦， 律师甲哥 上次讲去揸车， 揸车 乜嘢啊？ 但系牛肉干要加到480嘅，之类之类，咁我哋讲揸车咁样，吓，我用司机嘅， 我哋讲。 唔同嘅嗰、那个系啦， 嗰、那个 scope 系唔同嘅， 系啊系啊系。 咁大家知道啦，即系逢系年尾咧，硬系好似有啲唔知好意外、好惨烈嘅意外又发生咗啦。唉、哎，咁上 天灾人祸 系咧， 好多啊！呢个拜 深圳又 深圳真系睇到我心都震啊！嗰啲真系 逢系年尾都要搞啲咁嘅嘢，我真系唔明白。 系咯，90人啦，唔见咗。 锦上路嗰单嘢，大家有冇咁上下经验咧？即系其实大家有冇睇嗰段片先？ 有，我睇咗。 出车嗰个嘛系咪啊？成个人 我就唔会将嗰个摆入重点。你觉得件事点解会咁样发生咧？即系其实个 scenario 系点样？ 咩咪就嗰个货车冲灯啊嘛系嘛？ 唔系咯，即系嗰件事原本唔系咁咯。啊，如果我讲出嚟，大家分析一下，冲出嚟嗰个货车其实前面系一条行人过路线。我冇睇错嘅话，即系前面佢系话有个行人过路柱喺度嘅，有交通灯嘅，有公仔，有红色，有绿色嘅。 嗯、 大概当时嘅情况咧，就应该系个巴士同个小巴嗰边，即系向由荧光幕嘅右手边去左手边嗰个方向嗰啲车，其实佢就睇到由红由绿灯慢慢转紧黄灯，即系将会系红灯噶啦。有啲人就会觉得呢一盏灯我冲得过去，例如系其实系架小巴。佢哋梗係有行有衝啦。 我覺得小巴係以為個巴士衝掩護佢一齊去。 可能都唔 點知收咗。 同我講法係冇衝突嘅喎。 係係 係。只不過就係話個巴士係咁啱佢望到右手邊嗰邊有個貨車衝出嚟，所以我知呢眼燈咧，我就一定衝唔過，所以我就耷。但係咁啱呢架巴士又阻住咗貨車同小巴之間嘅視線，小巴睇唔到個貨車衝出嚟，佢咪有行有過咯？點知有行有？架巴士前面就捐个货车出嚟，就撞到。 因为咧，你见到直望嗰个货车嘅右边两架都行紧前嘅。 系啦，好啦，咁又我嗰样冇人讲过嘢，咁点解嘅突然间个货车会冲前呢？佢唔系100%冲灯嘅，因为点解啊？因为佢停喺条行人过路线前面，佢就唔系望紧嗰盏交通灯，佢系望紧行人过路灯。行人过路灯本来绿色嘅话咧，咁架车梗系唔过啦。佢就知道。嗰行人过路灯由绿色转咗做红色，即系啲行人唔过得啦，佢就会知道，即系行人唔过得，即系我过得啦。 即系睇到嗰盏灯， 睇到噶， 罩罩住。 佢排第一睇到噶，佢排第一睇到噶， 睇到嘅， 睇到噶。于是佢就知道架车将会行得咧，佢就比其他车喐得早咗。点知佢一喐出嚟就系撞到架车啦。 系咪佢见到巴士停咗，咪谂住再行？ 系啦， 我哋揸车有时我哋都会睇行人嗰盏灯嘅。咁、 exactly. 但系我哋唔会净系睇嗰盏灯就会决定啦。 你唔系揸稳食， 因为有时系啲十字路口咧， 你真系要睇清楚嘅。 系啊，即系可能你行人唔可以行咧，你都未行得住嘅，因为可能系侧边前边有啲车可以行得噶嘛。 我就要讲呢一点啦。点解你会咁知道嗰盏灯行人过路灯一转咗你就行得咧？你真系日日揸嗰条线，你揸稳食车，你对嗰条路你觉得自己好熟，你咪会运用自己嘅信心去 override 啲常理咯。 即係老實講，即係大家都揸車有車牌，其實最怕喺道路上邊咧。老實講，係有時啲人掛住個 P 牌係得住你，你係好火滾。但係嗰啲人永遠都唔係醖釀交通意外嗰啲人嚟嘅，永遠係邊啲人最醖釀交通意外呢？就係日日揾用條馬路嚟揾食嗰啲，即係揸小巴啦。即係唔一定嗰啲人係衰啊，只不過就話越熟悉條路，佢越係駕駛經驗豐富嘅話咧，佢就越係夠膽死揸大膽車，佢就越係夠膽死揸得快啲，佢就越係夠膽死衝燈，佢就越係覺得佢揸得快啲揾多錢。即係馬路上面好多意外。 不過我兩次交通意外都係俾職業司機撞嘅。真系撞鬼嘅啫！ 有时唔一定系你啱定系你错，而系 我俾个巴士夹咯，夹埋去天桥。 我揩翻咗条拎啊，顶你个肺！ 我唔系，我直头哇吓死我，真系佢真系逼咗我落去天桥。 咁你系惨啲， 系吓到我只脚都震埋，一落嚟都去喊个司机。 咁你唔好夹硬过啦嘛，你耷停咗过先 啊 嘛。 系喺粉岭，我去完高尔夫球会做嘢，跟住落去想落翻有个好大回旋处粉岭嗰度咧。咁一路落吐露港就出九龙啊嘛。 系啊。 我个巴士向右，佢又同我一起转左喎。 哦， 佢夹咗我埋去个栏嗰度咯。哇，吓到我死啦！直头，我当我惊直头系弹开咗再拍翻嚟嗰只咯。 真系嗨到， 嗨到晒！哇，惊到我死。跟住佢落车，佢仲喊住同我讲：，佢话小姐， 伎俩嚟噶，你喊得犀利啲。你戴住个 Hello Kitty 嘅蝴蝶拍，我话俾你听。 唔系，跟住喊咧，跟住佢真系喊，佢真系流咗滴泪。跟住佢话：小姐，你千祈唔好。同九巴即系巴公司嗰度讲我有呢个意外喎、 啊， 我话吓唔讲你嗨到我咁花，我成度直头俾你咁嗨花咗，成度满同埋，跟住佢攞银包出嚟，银包得几张一百蚊纸，我俾晒你啊，我俾晒你，我俾晒你，你唔好complain 我。跟住咧，佢话你知唔知？如果你咁样 complain 我一个电话，我成个月勤工奖冇晒噶啦，因为佢话佢底薪得好少钱噶咋。佢話最其實最好就係你冇意外咧，就會唔知點解差唔多 double。 但係架車翻廠，唔通睇唔到整？ 我真係唔知，可能自己翻去磨翻靚佢。其實佢個車我唔知有冇，因為佢咧直頭行咗上前面，我冇睇到佢啦。但係我嗰度就花曬咯。但佢真係喊曬，咁我咪收咗幾嚿水咯。 哇！你真係幾好人， 你真係幾好人啊！真係 自己翻去整咗幾千蚊，同埋哇真嚇到。 咁所以你注定係 你可以唔講，但係你冇理由收佢幾嚿水嘛，係咪先啊？ 兩件事嚟㗎嘛。 點啊？ 你唔講就收多啲咯。 你先答唔答俾我？ 起碼係咯，你私底下解決都可能。 嗰時唔知啊，戇居居咯，第一次意外啊嘛，嗰次嚇到我死啊！真係。 你真係天生係一個正正 客嘅材料咯。揸翻出九龍仲手都震。 你要俾張卡片佢，有個民主黨 logo 嘅，你話下次投我啦。 好耐啦，十幾年前啦。 你又仲接待個 show 即卡片 show 啊？ 咁可能係拒選啊！你咁樣。 咪係咯。 係咁隔咁耐得唔得㗎？ 十幾廿年前啊！ 我知，即係佢即係隔選舉。 啊，即係譬如我一月做呢件事，我十一月選。 其当时你都未宣布选举嘅，你又唔会咁样讲嘅，照计。但如果你系嘅话咧，我相信都系一个意图嚟嘅，系嘛？ 唔好做啦吓， 唔系就 话紧你啊， 话你啊，跟住头先又话咩？连个婆婆都死埋啊嘛，啱啱？连嗰个 B B 咁婆婆都死埋。 哦，系 B B 死咗咁样，系咯。 总之你总即系喺即系杀人。 但系嗰个即系港队个代表咧，嗰个点啊？ 仲 艺台 艺台咯， 讲艺台。但系即系讲真，呢啲嘢都系好无妄之灾噶啦。即系总之见到你觉得唔会逢你喺马路见到啲揸车揸得好狼嗰啲人，你真系唔好靠近靠 但佢唔系开一快车咯，佢真系咁样哇打关斗啫嘛。 架小巴系其实唔应该行得咁快嘅。 佢系咩？佢啱开车啫嘛，有几快啫？ 架小巴唔系啱开车噶，佢系冲灯尾嘅。你睇清楚啊？ 系咩？ 系啊，佢系冲灯尾，佢系踩行过个路口嘅。 唉， 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真系大家 嗰个路口都好阔下，其实 系啊， 三四线噶。 但系你谂下，前面有个咁嘅十二米长嘅巴士咁样遮住，你咪大家睇唔到咯。系啱啱即系等于你喺九龙城系嘛，你行紧条直路，突然间喺车同车之间飙个靓仔出嚟，你边度睇到啫？你睇唔到噶，遮晒啦，盲点嚟噶嘛？嗰啲唔系话你可能只系开二三十啊，但系佢飙出嚟就系捐咗落你车底，无谓啊嘛呢啲嘢。即係大家老實講啊，就嚟放長假，聖誕快樂各位，祝大家新年進步，大家咧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萬事勝意，心想事成， 恭喜發財，係嘛？阿土叫啊，記住 subscribe 個 channel 啊，大家支持下啦嚇。咁啊，下禮拜再見啦 ，Chris 係咪下禮拜唔得閒？ 下禮拜可能嚟唔到啊，係咯。 我哋將會好掛住你老友， 遲啲要再嚟啦。OK。 系好啦， 佢话系咪都咩咁隔长短周噶嘛？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拜拜！ 祝大家有愉快嘅圣诞节，拜拜， 拜拜， 快乐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